第32集，姐姐冷笑， 哼，然后饭做好了就起来了，吃完就好了。 是吃完饭就好了吗？我不舒服也是真的，我吃了饭好了也是真的呀。 我看你就是不想起来做早饭。 姐姐声音提高了起来。 之前都是我做的早饭，你还天天嫌不好吃呢。 妹妹也大声回应。赵斌被他们两个吵得心烦意乱，恨不得一句话总结就是个癔症，把两姐妹赶出去。 要不这样， 赵斌敲敲桌子示意他们安静， 你们先回去解决一下矛盾，观察病情。我光听你们的描述确实不清楚情况，如果他明天早上还有头晕和全身乏力，在那个点上抽血化验查看一下怎么样。 不，我今天带他来我就已经想好了，我也不怕花这个钱，我们今天就住院，全身给他查了没问题我才放心，我也好向家里人交代。 C 大急诊科没有这种收病人住院做检查的操作，病房病床紧张，要做检查急诊科会直接哄人去下级医院。赵斌直接就言辞拒绝了，但这位姐姐不愧是外面混过的，根本不怕赵斌的气势，说起话来机关枪一样，一点插进去的机会都没有。赵斌第一次被吼回来，还被压得完全没法反驳，关键是他前面和病人家属吵架的事儿，主任警告过他不能再跟家属发生纠纷了，他现在忍耐着病人家属的争吵头都痛了。 我跟你讲医生，我这个人就是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去做的，今天我来了就是要住下来把我妹妹的病情弄清楚。 他们俩这一番争执已经把护士长引来了，护士长听过姐姐的连珠炮轰击也一阵头大，最后还只能安抚住病人。 这样，在我们急诊科留观一天，明天早上我们看你妹妹的情况。但是啊，我和赵医生都要告诉你，急诊所有的治疗和检查费用都是医保不能报销的，你们的经济情况你们也要考虑好。 姐姐立刻变了脸，客气起来。 护士老师，您真是好人，我们本来也是自己出来卖点小东西做生意的，没有交医保钱，哪儿都报不了。我反正是跟他说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这些钱全部拿出来就先治治他的病。 我什么时候说好这个了？ 妹妹又开始吵了起来。 你没说，偷我钱的时候你说我是一分钱都不肯给你，我现在就把身上的钱全部拿给你，给你好好治病。 姐姐也吼了回去，全诊室的人都烦得要死。护士长赶紧把人拉出去办手续，让赵斌继续看其他病人。病人和家属一离开，实习生就一脸茫然地问赵斌： 赵老师，这个主诉咋写呀？ 实习这么久了主诉都不会写，你在搞什么？ 赵斌直接吼了回去： 不是，这个到底什么病呀？我都没听明白，我觉得就是没毛病自己找事儿啊。 实习生分辨道。赵斌皱着眉头冲他挥手让他换位子： 起来坐边上去，主诉这种基本功都不行，你以为急诊每次来都典型疾病吗？像这种可疑的癔症多的是，你不能从他那些无关紧要的话里面提取信息，以后上临床怎么提高问病看病的效率啊？ 实习生冷着脸让了位子，坐在旁边看赵斌写急诊科观察病历。 看着，主诉反复头晕乏力5天。 而在赵斌觉得不过是一场闹剧的时候，一场悲剧已经开始上演。早上8点交班的时候，值班医生汇报，昨天收的这个做检查的17岁女孩，在早上7点半的时候发现昏迷了。赵斌交完班，匆忙去看病人，值班医生跟他一起去看，向他详细说病情。 7点半的时候，护士去抽空腹血，就叫不醒他。我去看了，查体是浅昏迷状态，呼吸心率正常的，血压稍微低一点，高压90，低压54。血氧饱和都正常，姐姐说昨天晚上很正常，吃饭睡觉都是正常的，到睡觉前完全没有一点问题。病房里其他人也表示说昨天病人还很精神，他们姐妹两个吵了一晚上架。 今天早上的空腹血都抽了？ 抽了。 值班医生点头。 送去急查了，才抽了血可能20多分钟，等一会儿结果才会出来，我还加了个血气。 止血糖还没来得及查吗？ 赵斌看了眼病人问道。 没有，当时就要交班了，我想已经抽了血，没让他们急着查止血糖。 好的， 我现在让他们查一个。 过了一会儿，止血糖出来，1.3毫摩每升。病房里两个医生一个护士都愣住了。 是不是有错呀？ 护士还有点不敢相信。 静脉血一会儿出来，我们先把糖水输进去，快。 赵斌不敢声音太大，病房里其他病人都还在看。赵斌和值班医生都有点后怕，是他们低估了病情，先入为主，认为姐妹两个争吵，妹妹所说的头晕乏力，这些都是癔症的表现，没想到是这么严重的低血糖，甚至导致了昏迷。 她没有糖尿病这些基础，心脏也没问题，心功能正常的。 赵斌低声说， 糖进去的速度还可以快一点，我打电话给内分泌科让他们来会诊，我觉得这小姑娘问题还有点麻烦。她姐姐呢？ 早上说出去买饭了。 护士长也过来看病人了，知道血糖的事情后也是很紧张。 我们一般的护士听到姐姐说吃了饭就好了，所以出去买饭了。 是我忽略了。 赵斌叹了口气， 头晕乏力吃了饭就恢复了，这就是低血糖的反应。 现在不说这些了。 值班医生拍拍他， 先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么低的血糖。 赵斌点点头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给护士交代。 等他姐姐回来，让他赶紧来找我。 赵斌打了电话，叫内分泌科老总下来会诊。内分泌老总到了的时候，正好姐姐买了早餐回来，两个人一起又去看了病人。葡萄糖补进去以后，病人已经清醒了，这会儿在床上说有点没劲儿，其他感觉还好。内分泌老总又仔细问了一遍病情，两个人出来讨论。 这么低的血糖，考虑胰腺肿瘤吗？ 肯定要考虑，但是胰腺肿瘤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病都在早上，肾上腺的问题倒有可能有节律性。总之呢，先把全腹 CT 做了吧，还有看血的结果再说，查一个肿瘤标志物。我联系我们科的护士站，到时候给他把床位留着，有床位就转进去。还得跟他们说呀，这个无论如何都不是简单的病，检查治疗可能花的钱不少。 好，我去告诉他们，麻烦你了。 到下午，病人再也没出现过其他不适。姐姐在听过赵斌的解释以后沉默了许多，妹妹也敏感地感觉到了姐姐的不安。两个人一上午都很安静，中午姐姐出去买饭，回来的时候还带了几盒牛奶。下午一取回 CT 报告和片子，姐姐急冲冲地回来找赵斌看。赵斌先看了报告， CT 第一行就写着肝脏多发实性占位，考虑肿瘤肝转移可能性大，请结合临床。赵斌拿起片子来看，肝脏上密密麻麻大小不等的肿瘤挤得满满的，他进入临床工作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肝脏转移瘤。他甚至怀疑自己看错了片子，拿起来对了一遍片子上的病人信息。这个片子的表现实在让他觉得匪夷所思，于是又带着片子和家属去找了上级。全科室的人都看了片子，在一起讨论是什么情况。急诊科周主任打了电话，直接请了肝胆外科和消化科的主任来看片子。肝胆外科的主任说见过类似的，从转移瘤的影像学特征来看，考虑是个胆管癌肝脏转移，但肯定还要做穿刺确诊，